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澎湃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今天本市天空晴朗，光照充足，扩散条件还不错，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2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。 粉哪吒胡德济双脚点灯马望千催，一晃掌中七宝独龙铲，来在胡金兰的马前。这胡德济咱说过，在这套书当中是头一流的美男子，小伙长得这个俊就别提了，再有盔甲在身，下边有战马，手中特殊的兵刃，更显着威武精神。可胡金兰呢，巾帼的英雄，女中的丈夫，长得又俊俏又威风，两人使的兵器还一样，感情一打起来，粉哪吒胡德济也暗中称赞了。胡金兰呢，为了杀退敌兵，把爹爹救回来，当然就更使劲了。50多回合没分输赢，打着打着，没想到两条宝铲咬在一处。这大铲呢，就像那大铁锹一样，三面是刃，一个大铲子头背后都有环子，那环子都有烧饼大小，抡起来这环子上刮风，嘎啷嘎啷嘎啷直响。没想到这凉冰铲的环子套到一处，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。胡德济一看不好，你给我，往怀里就拽。胡金兰也急了，双脚点灯，两腿一夹单，要你给我，也往怀里带，越拽越紧，这环子算抖了不开了。两匹战马跟走马灯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来回乱转。再看长帽在后头乐的，哎呀，我这入洞房了是怎么的，太有意思了。武进忠武进孝也乐，人家那都玩命了，他们还开玩笑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东北方向七快如飞跑了一人，此人擎着明晃晃的兵刃，肉肉肉三纵两纵来到胡德济和胡金兰的马前，把掌中的兵刃一翻个，用刀背子奔宝铲的环子就下了手，开呀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震得火星四冒，把环子咔吧一声给打开了。胡金兰胡德济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， 两个人马匹往后倒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起来！二将把马匹带住，端兵刃傻目观瞧，在两军阵前就出现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。长帽也吓一跳，心说这人跟飞一样，怎么那么快？我说这是谁呀？就见这位老者身挺高大，足有一丈挂顶，肩宽背后膀大腰圆，头上戴着草纶巾，顶梁门高大英雄髻子，左右两腮有两条长飘带，上头绣着五福捧寿，身上穿着圆青色的衣服，勒着狮子幔，大带沙腰，往下看，圆青色骑马叉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。英雄长打麻花扣背于背后，斜挎白布囊，腰中空高翘，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刃，叫红毛宝刀。老英雄面似晚霞呀，两道苍眉，一对阔目，狮子鼻子，四方口，咽口的胡须飘洒于前心，白的多，黑的少。往那钉子柱一站，手中提宝刀，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。说长茂纳闷，不知道是谁，有很多人不认得他是谁。来的人是谁？就是明英烈这套书，著了名的武林高手，千里追风侠，姓狄，叫狄恒。在这套书上有四大侠客：南侠王爱云，北侠唐云，中侠晏荣，剑侠吴真。除他们四个之外，就是千里追风侠狄恒、山西万宝山老筛和金有德、常备飘然叟左梦雄，一共十几位的。这个女将胡金兰就拜狄恒为师，他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？就狄老侠客叫他。这一次狄恒来到两军阵前有事儿，就是想念徒弟胡金兰，当师傅的不放心来看看，没想到正赶上这个战场。到了大营之中一打听，说前面正开仗，所以狄恒急忙忙扑奔两军阵，正遇上胡金兰、胡德济，杀个不可开交，兵刃挂在一处。老英雄一看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，所以过来用宝刀的刀背把环子给磕开。胡德济不认得他是谁，瞪着虎目在这看着。可胡金兰呢，一看是师父来了，哇一声哭出来了，哟，这个委屈哟。再看胡金兰，柳眉倒竖，鼻子刺直，珊瑚眼泪真好比珍珠断线一般，一边哭着一边挂好了大铲，跳下桃红马，来在师父的面前撩衣跪倒：“师父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给徒儿出出气，我都被这帮野小子欺负苦了。” 丫头，免礼平身，有为师在此，料也无妨。起来。 是，师父，我爹被人家抓住了。 没事，怎么抓住的得怎么给我放回来。回队去吧。 遵命。 这回胡金兰可有了主心骨了，用眼睛瞪了一眼胡德济， 上马回归本队，给师父观阵。单说千里追风侠狄老侠客，怀中抱着红毛宝刀，来到粉哪吒的面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。娃娃，你是何人？胡德济看看，在下粉哪吒胡德济。老头，你是谁？ 我是谁？小娃娃，大概你也有个耳闻呐。千里追风侠，狄横是也。 哟，胡德济吸了口冷气，早就有耳闻呐。听谁说的？听外祖父老筛和金有德跟自己讲过。金有德不光传授自个儿外孙子的武艺，还给他讲各方面的知识，说武林高手当今的豪杰都有谁，经常不断提炼这个狄横。为什么叫千里追风侠？就因为他身子太快，形容他一动跟一阵风一样。为什么刚才那么快就到了马前了？老头有独到的功夫，特别是这口红毛宝刀招路出众啊，一共翻天108路，神出鬼没，威震武林。金有德那时候就说，将来你要见着千里追风侠，叫他老前辈啊，好好跟人家学。这老头不但是个英雄，而且人品也非常好，你只有跟这种人学，你才能有出息。可胡德济没想到人家跟狄兵在一起，是胡金兰的老师，那也是向着大元的，既然向着元家，那就是自己的仇敌呀。想到这，胡德济把眼一瞪，你就是狄老侠客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啊。既然咱们是两国的仇敌，无话可说，来来来，抡你的宝刀，小爷陪你走几趟。说着话，胡德济马往前催，晃宝铲就下手。这几句话，千里追风加狄横十分不悦，心说这什么年头，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狂傲啊？见着面老头长老头短的，嘴里还不带干净啊，我哪能不教育教育他呢？老英雄想的是晃红毛宝刀接驾相还，大战胡德济。这一老一少打的这好看就甭提了，千里追风加狄横隐然飘摆，步履如飞，掌中宝刀光滑缭绕。胡德济呢，这匹战马好比欢龙一样，这条大铲也是光滑缭绕，杀了个难解难分。什么原因？千里追风加狄横没有使自己真能耐，他爱惜胡德济，年纪轻轻的武艺超群，这个材料难找啊，故意引逗胡德济的招数，所以没有往里进招，完全使的是闪展腾挪，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。这个孩子这个武术我瞅着那么眼熟啊。想的是狄横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娃娃，且慢动手。我且问你，你师父是谁？你这招数跟谁学的？狄横，问这废话有什么用啊？我没有老师， 跟我外祖父老山还经有德学呢。哦，老侠客也一愣，怪不得这个娃娃这么大的能为，招数我瞅着眼熟呢。哦，老金头教的，哈哈，我跟老金头还有交情呢，没想到跟他外孙子伸了手了。老英雄就想不打，可这个时候怪就怪到胡德济了，年轻人架不住火嘛。可一看狄恒发愣，心说有门，我把我外祖父的名字牌这么一亮，大概他害怕了，害怕我就得乘胜进攻，抡开大铲，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，一招急死一招，一招快死一招。狄恒心里就不痛快呀，心说娃娃，你怎么那么无理，不等着我把话说完呢？狄恒又一想，嗯，大概你仗着是金有德的外孙子，你太骄傲了，我得教训教训你，不然往后你非吃亏不可。所以狄恒稍微往里头一加劲，把刀舞动开了，胡德济就盯不住了，一手这老头太厉害了，行前就后，行左就右，往空中一纵两丈多高，往下一落，生息皆无，围着战马滴滴溜乱转，真要不注意啊，命就没了。可正在胡德济着急的时候，长帽在后头一看，哎呀，我众位看见没看见，这老狐狸够厉害的啊，一会儿我大哥非归位不可。我说吴金忠，你在这看着狐神，剩下的跟我冲，咱们大伙揍老头。长茂一声令下，这帮年轻还都听他的，哇，齐撒战马，有的在部下过来把狄恒给包围了。长茂手里晃着禹王神槊，我说老头，你活这么大岁数干什么呢？死了得了呗！啊，马太爷叫你归位，你张家伙！老英雄一听，这都什么词儿？这是？哎，这年轻人真是没受过教育啊！回身用红毛宝刀往外招架，刚一分开禹王神槊，哗呀！怀抱拐到了，刚把拐崩出去，大铲又到了，刚把铲崩出去，枪又到了，把狄恒忙活了一身汗。千里追风侠一看，我还真要倒霉耶，叫这帮小孩把我扑了这儿，哎呀，真得使点劲儿，今天他就卖了老了。再看肉肉肉身形转动，施展全身的本领，双方正打到难解难分的时候，突然听见有人喊，狄恒，那么大岁数怎么都没出息啊？怎么跟小孩子一般见识？别打了，老朽到了。声音非常熟悉啊，这人话到身形就到了，一晃掌中的兵器，也不知道什么兵刃，挂定风声开，把众人的武器给架开，长茂众人跳出圈外，千里追风侠狄恒大殿部也跳出圈外，单手喝刀，一手捋胡须，什么人？闪目观瞧，等他一看，腾，这脸就红了。来的是谁呀？这是山西万宝山老山黑金有德。金有德头上戴着草纶巾，周身上下一身土黄布的衣服，腰里系着搭包，斜背着包裹，穿着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 一双提子牛豆包撒鞋，手里边擎着个五斤的拐杖。老头子骑着门面银毡飘摆，耳目如灯啊，跟狄恒那都不错呀、哎。要不怎么千里追风侠脸红了呢？说你怎么来这么巧？这位老头欺负小孩，这多丢人呢！这是，真是羞愧满面。粉哪吒胡德济一看外祖父来了，哎呦，把他乐的挂铲下马跑过来，跪倒在地：“老爷，您怎么来了？”起来起来起来，跟你们那操不完的心呐、啊、哎，起来吧。金有德这是干什么来呢？在前文书咱说了，他打发俩儿子金良金栋带着姑娘赶奔乌湖关前去找胡德海，把孩子们打发走了以后，金有德也是放心不下，又怕在路上遇上事情，又怕胡德海不认，从中发生肢解，哎，想的事就多了吧。后悔不应该放孩子们走，自己在山西万宝山待着又没事儿。哎，最后拿着主意，不如啊，我亲自走一趟，另外看看胡德海和孩子们，溜达溜达散散心，然后再回来。所以他晚来了些日子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离开山西万宝山，一路上游山逛景，赶奔乌湖关。到了路上一打听，才知道军事里的变化十分大呀。朱元璋得过太平府，兵占雨花台，分路取南京，义军正打的是热火朝天。金有德一想，干脆我别露面，一露面我是个老大辈儿，这些人又接又送又得安排，人家那么忙，哪有功夫照看我呀？啊，哎，我暗地之中看看孩子们就算了。所以他打听着消息，摸到镇江。别人他倒不惦记，就惦记粉哪吒胡德济，当老爷的疼外孙子。没想来到镇江府，正遇上战场，他登高一望，嗯，这不德济吗？跟谁伸手呢？哦，仔细一看，狄恒。金有德心里十分不悦，心说千里追风侠，这就是你的不是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你不知他是我的外孙子吗？你怎么寿星老尿炕，老没出息？你把胡德济给赢了，你算什么光彩？所以金有德心里不乐意，才来到两军阵给他们劝解开。劝开之后，金有德满面陪笑来到狄恒的面前：“老侠客，别来无恙，挺好啊你啊。”狄恒把宝刀还鞘，以礼相还：“老山海，挺好挺好，您身子骨还挺硬实，嗯，还对付着活着吧。”狄老侠客，多年不见，你真有出息啊，能欺负孩子了。哟，老山海，您别往下说了，我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。我知道他是你外孙子，但是刚要解释，这孩子并不答话，轮铲就劈，逼得我毫无办法。哟哟，这一说还是德济不对了。德济过来，快点给老前辈施礼。粉哪吒不敢不听，赶紧过来给狄恒施礼，这才把误会讲说了一遍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